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通常，人们都是这样来介绍苏轼：北宋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是苏洵的第五个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等等，这些介绍其实都没有错误，只不过他们都漏掉了一项，那就是苏东坡作为官员的身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就听我继续为您介绍苏东坡多重身份当中的一个，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连累诸多人，我们也提到有三人受连累最重。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到驸马王显以及王巩二人，第三个受苏东坡连累较重的就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曾奏请朝廷赦免其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其兄长赎罪。在证据上看，苏辙并不曾被指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160里，任婺州九监。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放出狱，他在监狱当中共度过了4个月又20天。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的正月初一，获得自由的苏东坡和长子苏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而此时苏东坡之子苏迈已经21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黄州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照顾，等他到达黄州先安顿下来，再让他们随后过来。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之下约60里地。在等待家眷的同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慧院。这座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盛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着一段路程。苏东坡与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会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苏东坡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他的身边便又出现了不少的朋友。后来，苏东坡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当中工作，自称为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却被迫而成为了农夫。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苏东坡收苏夫人当年在杭州买的丫鬟昭云为妾。 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朝云时年12岁，而现在的他已然长大成人，天资极佳。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在元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朝云生下一子，起名叫顿儿。苏东坡幽居黄州期间，曾经有谣言说他一次和朋友的夜游之后顺流而下逃走了，这谣言传到了太守的耳中，不禁令其大吃一惊，因为他是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的。太守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还卧床未起，鼾声如雷。这个谣言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中。而就在次年，发生了一个更为严重的谣言，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后来右眼也受到影响，有几个月他闭门不出，谁也没能见到他。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死亡，这时又一个谣言传开了，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诏，同返天庭了。皇上听说，向一位大臣询问，而此大臣乃苏东坡之亲戚，他回奏说也曾听到此一消息，但不知是否可靠。而此时皇帝正要吃午饭，却无口味，叹了口气说道：难得再有此等人才，于是离桌而去。这消息也传到了范镇的耳中，他哭得很伤心，吩咐家人去送丧礼，随后一想应当派人到黄州打听清楚才好，结果一打听才发现传闻失实，起因都因于苏东坡数月闭门不出的缘故。 提起苏东坡，您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苏东坡人生的道路一直都是崎岖坎坷，瞬息万变的。皇上本来有意让他管理使馆，却被左右大臣所阻止，最终还是皇帝亲自写了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的谪居由黄州调到了汝州，因为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苏东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的3月初。而此后皇帝驾崩，太后摄政，太后对苏东坡本已有好感，他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但是命运偏偏作梗，正当他把隐退之地已物色到的时候，朝廷对他的再度任命又来到了。在苏东坡到宜兴后还不到10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之泉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苏东坡拒不肯信，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并且最近47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到过。谁知道几天之后正式的任命就已经到达了。于是苏东坡在6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10月15到达登州后5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8年12月中旬到达京都。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他得势。新皇帝现今9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苏东坡，而得势极巨，在他到达京都8个月之内，朝廷亦将其擢升3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9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苏东坡由第7级上升，经过第6级跳到第4级，最后止于第3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不久， 司马光在哲宗元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九月去世，而那一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灵柩停在灵堂，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去祭拜，并且吊丧者应当遵循礼节哭上几声，但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中，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但这个时候，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事有凑巧，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颢的弟弟程颐来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一个和蔼可亲之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更使得苏东坡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理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而这种风俗已然流行数百年，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的不能见客人才是。而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的同仁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也听过奏乐，为什么还能在同一天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程颐想阻拦住群臣，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苏东坡感觉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柩前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有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才知是程颐禁止，说是于古无证，于是苏东坡出言挖苦了程颐，这自然让程颐很恼怒，因为这件事情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次年，苏东坡除去翰林学士之外，皇帝又于七月借以试读之职，苏东坡成为了皇帝的老师。而当时的苏东坡名气之盛达于景点，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当时戴了一个非常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的帽子后来叫做紫毡帽。话说一天，苏东坡陪圣驾到南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连宫演戏，一个丑角头戴紫毡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连宫道怎见得，丑角道，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吗？这时皇上微微一笑，会心地向苏东坡看了一眼。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我是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传奇单元为您讲述的是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的一文趣事。苏东坡一人身居高位，自然惹人嫉妒。由哲宗元佑元年12月到次年正月11日，有四五份表彰弹劾苏东坡。正月12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13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进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彰，请求派任外地的官缺离开京都。到16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因为他对众臣说道， 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这时的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相斗了。他在正月十七日给皇后上了2000字长的一份表彰，略述了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最终在23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哲宗元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苏东坡总算将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之后他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腐败无能进军。苏东坡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他又4、5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重新找回岳麓。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和粗野令苏东坡大为吃惊。他看到那些军士对考生呼喊，面对一群新兵一般。有几个考生被发现夹带作弊而被驱逐出大殿，警卫军士更是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场面混乱不堪，军士的蛮横无理，对世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即连上2表，将2位军士斥退。在2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明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肃党、落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为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一时之间苏东坡的仕途又变得不平坦起来，总有人给他找麻烦，于是苏东坡开始思量着隐退，但是朝廷却一直不允许。终于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临行前，皇帝赐予了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安颤，以及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更大，当然责任也更重。苏东坡在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7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前辖兼杭州太守，时年52岁。苏东坡到杭州后便开始全心全力地从事工作，在短短1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的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了西湖，稳定了股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的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了救济饥馑的工作。元佑八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苏东坡的妻子和当政的皇太后同时去世了。这2位女人的去世和苏东坡命运的逆转赶得极巧。苏东坡的妻子死于8月初1，太后则死于9月初3。苏夫人死时，苏东坡正鸿运当头，而这时苏夫人的去世正好躲开了苏东坡一生当中最为凄苦伤心的一段。皇太后，也就是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宗之祖母，也曾经是苏东坡的守护神，她的去世也就是苏东坡的没落之时，也是他当政期间那些贤臣的没落之时。这位贤能的老太后已经预感到了一种政情的改变，因为皇孙已经在她身边长大，而且她对此皇孙的品性十分的清楚。这个孩子有点艺术天分，但是在别的方面则轻率鲁莽，脾气暴躁，颇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皇太后刚刚去世，苏东坡即获得外放，一如他之所请，他的任所是个问题诸多、号称难治的地方。苏东坡奉命统领河北西部，并指挥该地区的步兵、骑兵。在另一方面，张廷，这个苏东坡的故友，则利用年轻皇帝的好色，采用种种手段当上了宰相。张廷一上任，首先拿苏东坡开刀，苏东坡被折贬到了广东高山大义岭以南的第一个人。苏东坡 来到大一岭以南之后，又曾多次被贬，而且他被贬的地方离京城越来越远，最后竟然被贬至海南岛。据苏东坡说，当时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夏天的热带海岛上因为潮湿的缘故，人很受煎熬，苏东坡只得静坐在椰林当中，一天一天地数着过日子，直到秋季的来临为止。秋季多雨，因为风雨太多，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只都已经停航，这样岛上生活所需的食粮也就没有了着落。苏东坡对此更是一筹莫展，他也只能在此地隐忍过活。 提起苏东坡，你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在哲宗元符元年，也就是公元1098年的冬天，苏东坡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苏东坡父子二人饥饿之下开始煮食苍耳为食。苏东坡还曾在杂记中写下了食阳光止饿的办法，虽然海南岛炎热还得忍饥挨饿，但是苏东坡更会苦中作乐。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您过去在朝廷当中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呢？此后苏东坡称这位老婆婆为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会借那儿的庄稼汉的斗笠蓑衣和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淌水而归。有时苏东坡和儿子会到6里之外的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他就坐在岩石上像和尚一样的面海而望。海南岛的日子实在是太无聊了，眼看着苏东坡有可能要老死在海南岛，此时转机来临了。皇帝哲宗在元丰3年正月去世，享年24岁，他只有一子，乃刘美人所生，亦在幼年夭折，于是哲宗的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元丰3年前半年，朝廷仍然要皇太后来摄政，那年的4月，所有元幼老臣一律赦罪。虽然皇太后在7月间把权力还给了他的儿子，但是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当中还是做了不少的事情，之前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苏东坡也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之后苏东坡得以离开海南岛，启程北上，在每一个他所经过的城市都受到人们的热情的招待和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在这次旅途中，苏东坡病了，但看上去并无大碍。到达常州时，苏东坡住进了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上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则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的一个寺院的管理人，管理庙产。在回到常州之后，苏东坡的病还是缠绵未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的光景始终倒在床上。苏东坡预感大限不远，7月15日他的病况恶化，7月18日苏东坡将3个儿子叫到床前说道，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7月26日他写下了最后一首诗。7月28日苏东坡迅速地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的鼻尖上放上一块棉花，好容易看到他的呼吸。